挣扎着亮起的灯光。你没见过这儿几高楼吧，他们用老砖砌了新城墙，若是有人用乡音唤你，你会不晓得回头吧。有一天若你真的如愿回来，我猜想你会跟我一样，对记忆里的故乡有更多憧憬渴望。你这没回过的故乡风往北吹，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台酒桌就横在路上，足印却热情的招牌，灯红的酒家，你出生前的1955年，这地方起了新的名，姑娘们那时啊，正当貌美如花。 2017年7月24号，师父李宗盛答应李建清的专辑用了4年时间终于完成。仍是异乡人，是从异乡到故乡，从城市到乡下，在每一个人生十字路口上的凝望和思考。李宗盛为爱徒担任专辑制作人，并写了大部分的歌词，所以在李建清的这张专辑中也保有着李宗盛式的情感浓度。刚刚听到的是李宗盛和民谣经纪人作家公路一起作词，李建清作曲的《出城》。好，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7月25号，2009年，汪峰发表《信仰在空中飘扬》，这被看作是他最好的专辑之一。这张专辑为汪峰赢得了这一年中歌榜年度最佳专辑大奖，同时作为主打歌的《春天里》也入选到了中歌榜年度金曲。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2008年7月25号，谢安琪推出专辑 Binary， 二元性的企划概念还有双重含义的歌词非常有新意。当然这张专辑诞生了一首在当年扫遍香港各大颁奖里也成为谢安琪最具人气代表作的这首喜帖街。一周音乐大事记，我们继续来关注2003年的7月25号，胡彦斌文武双全升级版推出，对应的是他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比起出道的时候，这张专辑胡彦斌的才华得到了更大的认可，音乐也更加专业。除了像有你知道吗这样的流行好歌之外，也有两首重要的对唱歌，一首是和郑中基合唱的第一次，另外一首就是和正当红的萧亚轩合唱的这首我们即将听到的进行式。 小事情在生活中积累成情趣、yeah, 你的眼睛和你说话的语气催眠般让我目不转睛、yeah, 对我来说都是大事情，随着日子点滴成默契， 十位黄绮珊时光，第

Beijing Music Radio。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在上一时段我们说到了十年前谢安琪一张非常成功的 Binary 专辑，在同一天2008年7月25号，这支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姐妹花也发表了属于他们的首张专辑。我们就来听 By Two 16未成年当中这首买买买。首欢脱的买买买来自 By Two， 收录在2008年7月25号他们发表的16未成年专辑当中。那之后像成人礼、90闹闹、2020爱你爱你也都是以年龄的成长记录他们每一次的进步。2009年7月26号，羽泉推出了专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羽泉》。一起走过十年，在出道的第11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还记得当时哥俩做客中歌榜，说要一起开始第二个十年。时间一转眼，第二个十年也即将走过了，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我们》。 我低眸回首，我们曾一起走过的十年，每一段我们共同穿越过的闪耀光年。我侧耳倾听，我们曾一起写下的歌谣， 每一个我们彼此都无法抹掉的音符。 再一次出发，总是比曾经的路更坎坷，因为有你有我就没有过不去的河。 如果说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在唱歌，此时此刻我只想唱给你一个人。 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将时光流转或是月圆花好，刻在银幕之上阳光之下。展翅高飞的人儿离开，就是穿越时空告别，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来靠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彼此关照的家庭，当兄弟姐妹怀抱父母慈祥的爱依然沉藏在心里，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当眼前仍然日后汗水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如此相近即人们相处，却只有如是轮回动，那矛盾就与幸福一同点着，只和前夫存在命之中。 天更不容易和团圆，到那时刻谁能预测，就不声不响，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就成。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庭。当窗外有蓝天，长夜如影，再来点白云。给我些温暖的，体谅而坚强的，彼此保护的心情。但愿成长在之后，寒暑狂风暴雨里，有个不变的心。 就在去年7月26号，罗大佑推出了时隔13年的一张专辑《家三》，这首同名主打歌更是将一生中三个家的概念完成，分别是父母的家、寻找的家，还有自己的家。从1984年到2017年，他续写了33年的家的三部曲。好，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2年7月28号，吴克群推出专辑《寂寞来了怎么办》。把每一首歌安插在不同的时间点，和音乐一起度过漫漫黑夜。这张专辑也为吴克群赢得了2012年度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歌手大奖。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标题主打《寂寞来了怎么办》。 3点半，我还不想睡，更孤独就像一整夜，任寂寞爬上我窗夜。怎么办？没有人聊天，深夜里重播的影片，像日子重播100遍。去明天会好些，孤单感觉少一些，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一切又失言。寂寞来了怎么办，孤单来了怎么办，明明关上了门，却还是有寂寞吹起来。 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 2005年7月23号，花儿乐队推出了《花季王朝》，这也是花系列的重要专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样一首纯情主打，叫做《我们能不能不分手》。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歌，也是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洗刷刷》。好，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7月29号，我们关注到的是十年前2008年蔡健雅有一张特别的专辑，叫做《MySpace》。这是一张以不插电 Live 为主的唱片，录音的过程呢有一场30到40人观众的小型演出，演出现场是在李宗盛北京的家中，而乐队吉他手之一也是李宗盛本人来担任。我们就来听这样一个很别致不插电的现场版的呼吸，没有调音，保留了它最初的样子。

中国 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新歌二号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新歌三号齐豫《好妹妹》传歌。 谁的传歌唱的声音， 谁的传歌唱的声音。 新歌四号吴亦凡中国魂。 看见我是中国人，知道我有中国的魂。 新歌五号邓紫棋爱如意。新歌六号昆音四子红海行动。新歌七号王子异 AMH。 新歌八号霍尊风雨咒。 女人接受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 新歌九号王超毕业歌。 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你美丽的笑脸。 新歌十号 Orange 樱花草。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一时段的本周新歌推荐，我们首先听到的新歌一号来自于李荣浩第五张专辑推出的二部曲，叫做《年少有为》。以现在的实力来反照曾经不得志的自己，字里行间表达了年少没有办法给恋人带来幸福的无力感和遗憾。虽然李荣浩也唱分手情歌，但他不过分渲染，避开那种大张大合的模式，他的情歌流畅自然，又带着小个性。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首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今后你常常也真会哭。原来心疼我，我那 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个经历。 本周新歌二号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渐渐》。这几年陈奕迅有意进行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的交替循环。2014年，林俊杰、黄少峰分工各一半，为 Eason 打造了《迷闪》。2015年出道20年的陈奕迅邀请到了填词人潘元良，化名元两半，推出了粤语专辑《准备中》。2017年邀请到了不那么商业的陈哲卢合作，推出了复古专辑《Coming In》。2018年呢，陈奕迅和 Duo 世界巡演乐队班底合作了一张粤语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乐队两位成员陈永谦作词、张杰邦作曲的《渐渐》。作为香港歌手，陈奕迅在华语歌坛大力推广粤语单曲，那是因为他确信港乐终会复兴。谢谢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新歌三号是一组让人意想不到的混搭，齐豫和好妹妹带来的《船歌》。《船歌》是罗大佑1996年为电影《衣锦还乡》所创作的主题曲，齐豫正是这首歌的原唱。相隔22年之后，好妹妹在翻唱经典专辑《私房歌二》当中收录了和齐豫的对唱版，在保留原曲大鼓和民族乐器之外，加入到了当下流行的元素，唱的依然是浓浓的乡愁。 住彩霞，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呀，水乡温柔像那梦里的花。 唱不休呀，年华飘过，歌声似水流。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摇到风儿吹破天亮的秋。船儿摇过，春水不停留呀，鱼儿双双结伴水底游。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谁想温柔来到天亮的秋。唱不休似水流，不停留天亮的秋，不停留水底游，声悠悠 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 谁家姑娘水乡翻片舟， 谁的梦中他呀不说话， 他不说话呀， 谁的他呀归处是我家。 算都是小事，客栈茶馆摊子都在纸上谈兵，不敢翻山越岭。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不太了解什么是乾坤，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我是僵尸，僵尸，僵尸，我做事的方式尝试不同样式。他们叫我悟，凡事听得酷，还帮人们百度。年纪轻的说唱，我为了帮他扩张，步步安排妥当，从来不觉得累，更不觉得后悔。我领了所有前卫，然后几夜我在音乐中无所谓。我双手合十在祈祷，有天能冲破云霄。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的，你知道我的中国魂，中国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这个旋律让你 repeat， 中国说唱韵律 you can try me， 就像是中华的陶艺。不用毕业也有高低，有梦想，有冲浪，有狂风，有暴雨，这遭遇我不懂，我不懂。想在几看几天，看几地，看几云，看几命，我作为阎王自尊从来不认命。吃的苦不会苦，我只想加速，若有福不辜负，从来不欺负。世界都在听，中国人的 flow。 你看见我是中国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中国的，你知道我的中国魂，中国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翻山越岭追，踏进寂寞无人陪。翻山越岭追，踏进寂寞无人陪。 Skr，中国魂来自吴亦凡。吴亦凡在签约环球总部之后呢，接连用了两首中国风式的说唱来证明自己的国际化。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中国风就是国际化，他要做音乐界的 Jackie Chan。就技术层面来说呢，这首歌当中并没有听到中国风标志性的民族乐器 trap 的编曲框架，不论是人声在处理乐器的音色上都是相当的欧美范儿。不过呢，歌词凸显的东方神韵才是这首歌的点睛之笔。目前吴亦凡、潘玮柏、热狗和张震岳还有邓紫棋正忙着中国新说唱，新歌五号便是女导师邓紫棋为电影《阿修罗》所演唱的主题曲《爱如意》，配合电影奇幻的效果，这首歌空灵悠远，仿佛一个人一世独立，天地之间是对真爱的呐喊。 无尽黑暗，灵魂深处却隔绝，光从未熄灭，恐惧蔓延，像躯壳坠落深渊，心不停呼唤，一拥的堆叠，吞噬想念结成缘，无尽无止间，沉睡的誓言，跟随命运结成。 上线，却弹指一间。谁的誓言变成守护的一半，陪你到终点。尘埃无边界，滋养万物的气，成光圈无处不在的心。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回国还送一 GB，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减弱后的十号台风安比的低压环流正在向北京附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从半夜前后开始雨势明显加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雨防风和出行安全。明天早晨降雨持续，请提前出门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中雨，东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四五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下面是春运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春运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年上半年，多部华语电影作品引领一轮轮内地市场观影热潮，爱情、悬疑、喜剧、犯罪等多种类型满足各路观众口味。其中由李芳芳执导的《无问西东》一经亮相，便吸引各路观影群体的一致目光。日前，一份由多位行业内编辑记者、影评人和院内经理代表组成调查对象的问卷显示，《无问西东》以综合排名第一的身份入选2018上半年华语5家。在影评人赛人看来，《无问西东》是一部回归电影语言的电影，而在影评人红宇眼中，它是一部讲活法的电影，多时空叙事与大历史格局塑造了本片独一无二的气质。自5月25号《无问西东》上线至今，累计网络播放量已突破2.5亿大关，《无问西东》带来的商业效应持续发酵，《无问西东》充分体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更证明了好的电影是可以平衡商业与艺术关系的。作为《无问西东》的导演，李芳芳的下一部作品是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影片背景将聚焦千年之前人如何在天地间、在朝堂上、在江湖中得自在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今年春节档军事动作题材大片《红海行动》获得满堂彩，剧中蛟龙突击队演唱的主题曲《红海行动》也曾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通过偶像练习生成名的昆音四子 Warner 在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的开幕式演唱了这首歌，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六号，来自于他们的录音室版本《红海行动》。 曾经只想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摆满那些特殊荣耀，随时等待被需要。使命在双肩，是刀在双在先，有我们海内这边浩瀚波澜，敌人都化作茧。那很多火内容静静火焰，来不及眨眼，一一闭上，只在瞬息之间。感情出愿望，回荡热血换来安定的家园，不畏艰险。你的命运虽然平凡，人们永远纪念，和平是最好的纪念。Something more, yeah. Not that we could both. be crazy and never lie. Just get on top of you, let's try. I will treat you like a royal. Take me away, oh, oh, into the wilderness. Yeah, broken my heart, broken my heart, broken my heart, broken my heart, yeah. 周新歌七号来自于王子异的首支个人英文单曲 AMH， 他是以 BBT 的成员出道，2018年参加了偶像练习生，并加入到了九人男团 9%。 AMH 就是 Awaken My Heart Is， 唱的是呢面对心爱的女孩那种内心的悸动，王子异本人也参与到作词部分。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新歌八号呢是中国风这样一个大 IP 当中具有辨识度的唱作人之一，他给人的感觉气定神闲，落落大方的表演方式让人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那这一次他和中国风的大家方文山强强联合打造了这样一首电影同名主题曲《风宇宙》，他就是霍尊。 石板映了绿，蒲公英落了地，一派奇异的景色融入画里，宁静中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 前守护，我不哭不认输，与风而静下揽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引人羡慕山摇映了夜夕，落花也入了你，我回忆里的故事被风刮起，风声传来耳语，而窗外耸立着峭壁，隐约有种不祥的神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与正义永不落幕，我们以默微笑后选择宽恕。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爱从来不轻易说出，缘分在手中却紧紧握住。一度再度 像一阵风吹过，带走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爱恋，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人走了，只留下了怀念，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你美丽的笑脸，还有一起去看海的那个夏天，为梦想我们会拥有不一样的蓝天，也许分开不会再相见，也许很难再相见，记住你的眼，你的脸，你所有的一切。散场了，人走了， 了怀念，闭上眼，脑海里全都是你美丽的笑脸，还有被星光点亮的那个海面。这一刻也许我们再见，真的不想说再见。记得那一年，有一天拥抱你的感觉。 在毕业季，爱乐团的王超特别推出了这样一首新歌《毕业歌》，也是本周的新歌九号。毕业过后，多数同学会选择在某个角落默默地奋斗，但是就算过去很多年，你会发现某种东西一直都在，青春并不会散场。 青春像一阵风吹过，带走你的眼，你的脸，所有的爱恋，我们的故事就像是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了，人走了，留下了怀念。电影散场了，人走了，留下了怀念。 新歌十号，王超这样一首毕业歌，唱的就是对校园生活的不舍，这是关于青春的情怀。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最后一支曲目新歌十号来自一支全新的组合，这是由孙瑞、雨涵、平兰组成的 Orange， 由他们带来的樱花草组合呢，由曾经帮过 SHE 打造美丽新世界的音乐人李天龙加持三位成员密训三年之后，终于发行出道 EP 当中这样一首樱花草，曾由 Sweetie 首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Orange 带来的翻唱版本。 像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流水走过春夏四季的变换，幸福在蔓延，爱你永恒不孤单，恋人手中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